水瓢睡懒觉，这样的男人可不能要。俺娘说了。 俺你娘还说呢？ 要命了这！ 你这是怎么了？ 我一听说那懒汉，我气得我坐不住。 哎呀，村长啊！ 啊， 这个人的脾气不大好吧？ 那他那脾气。一阵一阵， 你是村长，你快来吧，你坐会儿吧。你干什么活都是， 多好的人啊！ 嗯， 这是金凤凰要到你窝里来， 响了， 什么响了？ 哎，没坐就响了。 啊，就 实在对不起，俺眼神不大好，把个暖水瓶踢废了。 什么？我家就这一个，这踢得好没关系。昨天晚上我就想踢了，一直没腾出空来，您受累了。 真的吗？ 真的。 你还挺会说话的。 不是，是你踢的是比我响，我要踢啊，踢不了那么响。我踢啊， 这媳妇多好啊！ 啊， 好好好好干吧， 村长，我好，你知道打哪？ 那 我一定好好干。 哎，你听我胡说。你怎么磨天天 呢？哎呀，快了，快了， 快了。 对了，那不是电视，不是十电视，可是电视没坏， 没坏， 没坏， 啊，没坏， 可漏， 没坏， 那个电视刚买， 这个电视机怎么乌秃秃的？ 它那个乌秃，它那玻璃，那个它是那个茶色玻璃， 对， 茶色玻璃 啊， 俺眼神本来就不好嘛，买个电视机，买个茶色的，往后俺过门可看什么呢？ 你别着急。别着急啊！那电视是茶色玻璃的，可是图像清楚。 对，图像清楚 。真的吗？ 真的。 那打开让俺看看。 来，那你打开吧。 你给俺看看。 对，打开。 要 命了，这 打开一看就知道了。那茶色玻璃比那一般的玻璃图像清楚多了。 真的吗？ 两站，报告午间新闻。 你看出图像了吧？ 据山东电视台报道，听见，最近关于村长，咱们是正想向发生了当天事件的 啊，这人 呢？ 这人是眼熟，这不就是那宋世雄吗？ 长上比零，二比二平，现在打不动了， 我 现在 他们 没有天线呢，这人就变形啊。 完漏了这份 全完了，哎呀，媳妇儿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我家里什么玩意儿都没有，就因为我过去懒，我以后改清了吧。 那你改好了俺带来了。 好，那我送送你啊。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宋丹丹在1989年春晚上的作品《懒汉相亲》。宋丹丹除了在小品上的成绩之外啊，在影视剧上也有很大的成就，尤其是她出演的情景喜剧更是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。好，节目的最后呢，送上一首汪正正的歌曲《超越梦想》，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百年笑声，主持人红酒代表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当生活第一次点燃时，希望才跟随，终点已不再永久时，心灵才体会， 不在乎等待几多轮回，不在乎欢笑伴着泪水，超越梦想一起飞，你我需要真心面对，岁月铭记这一回，超越梦想一起飞，你我需要真心面对，让生命回味这一刻，让岁月铭记这一回。